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。 我是组长。 我是华健，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5月26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西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2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海淀、丰台都在17到31度，大兴在16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代餐粉是一种养生食品吗？最近市面上渐渐开始流行代餐粉，据说有瘦身功能，五谷杂粮作为食疗方不能完全代替药物的作用，只能作为善后及亚健康调理的一种辅助方案，若身体出现明显不适症状呢，仍需要咨询专科医师。另外呢，将五谷杂粮等磨成粉后加热后消化速度加快，进入人体胃肠后很快吸收，容易造成血糖短时间升高，对于血糖较高的人不一定十分适合。而网购的代餐粉无法辨别质量以及新鲜度，所以尽量还是在实体店购买。一眨眼就到了5月下旬，虽然说立夏已经有段时间，但是根据往年的经验，6月的北京才会迎来真正的夏天。小时候夏天是最开心的季节，冰镇的汽水儿，盐水老冰棍儿，半个冰西瓜，游泳池戏水，当然也包括那被绿色覆盖的荷塘，颐和园昆明湖的荷花，从元明时期的西湖相沿至今，曾享有莲红坠雨的美名。昆明湖三个水域都划出一定的范围种植荷花，一片绿波随风翻滚，万柄红荷散点摇，所以喜爱荷花的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

I will never be with you.